车水马龙，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中午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我是你的朋友雨辰，和我联系的方式呢，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，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记得是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。希望这里的声音给你我都带来一个快乐的上午，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。 阳光优雅的漫步一点的草坪，而你在树歌唱地弹就唱出情愿，琥珀镜用那定时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温习火红的舞衣，旋转在绿荫小径，连脚步都风浪定格的声音，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的一句记忆，脑子里不随意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你前的声音，只有不断的能起码的你不随意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。转眼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继续。马子里不随意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你前的声音，听得孤单的能听得到你不随意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。所以有了猫腻，想要封信给你，前回的距离加了个三色镜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演戏。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。马德里不随意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随意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。马德里 本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

上一次就是做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，实际上呢这并非是什么天大的新闻了，哪怕真的就是花瓶级的明星做了评委也算不上是什么怪事儿。即便是标榜艺术的戛纳，也并非之前没有过此类的行为。再说范冰冰，她毕竟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电影演员，这不正是一名演员的丰富性的体现吗？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。列车就要开，奔向南方的风，一阵一阵的过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那背包，那项链，走得越远越沉重，寂寞变成了朋友。 回到国外走走，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在忙什么，是梦想或工作，爱或自由，选择越多越迷惑，害怕自己已被掏空。人生

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。

看一下媒体上关于冰冰出任港澳电影节的这做评委的报道哈。下面短短几年，这个势利眼在势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扭转，而这一件事情在时空之下也发生了变化。同一个人、同一个事物，会在相同的时间内互相效力，发生化学改变，其实只是在附庸风雅或者不明真相吧。 从没想过有个人能让我改变，我这一次怎么会认真考虑去明天是不是春天前也许少操一点点。从没想过为了爱我也会失眠，爱一个人原来是一种甜蜜的考验，我总是学不会在你面前说一个拒绝。爱情爱情都是注定，凡是你说过的每句每句都是真理，朋友笑我是报应，就算有个人我搞不定。爱情爱情都是甜蜜，放眼望去别人还是比不上你，我竟然想停下来数冤家路窄才会相爱。从没想过为了爱我也会失眠，爱一个人原来是一种甜蜜的考验，我总是学不会在你面前说一个拒绝。 Oh baby， 爱情爱情都是甜蜜，放眼望去别人还是比不上你，我竟然想停下来是冤家路窄才会相爱。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ever felt anybody make my heart beat up so fast that I can hardly wait to get up, set up, and gear up so I can drive over to pick you up. Doing 100 on the freeway to LOV highway. It's not every day I get to say the things I wanna say to you, the way I wanna make love to you, and thank God for doing it. 爱情爱情都是注定，凡是你说过的每句每句都是真理，朋友笑我是报应，就算有个人我搞不定。爱情爱情都是天意，放眼望去别人还是比不上你，我竟然想停下来是冤家路窄才会相爱。 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，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，只怕你不懂

去的不知疲惫，才发现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，回到那年经过初恋时还是最初的你。 想我想人不再关心谁。